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十一集，血化符。这会儿还是春季，山里又冷，冬至还穿着羽绒服外套，钻心的疼从冬至的肩膀上蔓延开来。这一抓可见对方力气有多大。冬至总算明白刚才张行为什么死活挣脱不开了。冬至二话不说上脚就踹。对方摇晃了一下，往后踉跄踉跄又追上来，另一只手想掐冬至的脖子，却绊到了脚下的石头，直直摔倒。冬至顾不上看他，一把拽起张行就往前跑。张行双腿发软，几乎大半个身体的重量都靠在冬至身上。冬至没办法，咬咬牙把他背起来，一边跑一边看路，还忍不住回头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差点没魂飞魄散。男人飞快地爬起来，又拽在两人后面。脚步不算快，但他身形古怪，居然踮着脚尖在跑步，就像有人在背后提着他的肩膀，而他像是提线木偶一样被操纵着四肢。冬至头皮发麻，一下子想起了酒店里那个跳楼的女人。跌跌撞撞跑了一段路，冬至累得不行，忍不住放慢脚步。背后张行忽然惊叫一声， 他追上来了。 冬至被他下意识害怕勒住了脖子的举动差点弄得喘不上气。 别掐我，我更跑不动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跑。 冬至也背不动了，闻言将他放了下来，两个人手拉着手一块逃命。路像是没有尽头一样，他们体力有限，对方却像是永远不会累似的，依旧追在后面。而且随着他们的体力不济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几次都堪堪抓住两人后背的衣服，惊险万分。 我跑不动了。 再坚持一会儿。 我想了，我快不行了。 张行鼻涕眼泪和鲜血流了满头满脸，一头秀发被刀割得跟狗啃似的，大美女的风采半点不剩。 那你还有力气说话？ 这话音才刚落，张行被绊倒，一个踉跄摔倒在地。跟他一起互相搀扶的冬至被重重一带，也跟着往前摔。而那个男人已经追了上来，他双眼翻白，已经完全看不见眼珠了，脸上布满了青色的经络，隐隐浮动在皮肤下面，额头上还有一道浅浅的红痕。他踮着脚尖朝两人大踏步走来，步伐不快，迈出的步子却足够的大，像是踩着高跷的民间艺人，诡异古怪，无法言喻。眼看他就要掐上张行的后颈，冬至忽然脑海中一闪，下意识摸向口袋，掏出自己画的那张假冒伪劣产品，朝男人掷过去。符文拍上男人的脸那一刻，对方原本被美工刀划伤都不会停顿下来的动作，居然生生顿了一下，那张符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为焦黑的粉末。同时冬至似乎听见了虚空中传来一声尖利的叫喊，男人的身体失去支撑，一下子委顿下来，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冬至忙拉起张行又往前跑，跑到两人都精疲力尽才终于停了下来。张行脸色煞白，张口喘气，发出手推风箱似的呵呵声。冬至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但他抬头四望，突然意识到从刚才自己发现张行被拽着头发拖行到现在，他们路上就没碰到过其他的人。 原本那么热闹的景区，那些游客都到哪里去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 冬至问张行。张行魂不守舍，像没听见冬至的话。冬至狠狠心，给了张行不轻不重一巴掌，女孩才终于回过神来。见张行又要哭， 你一哭就会把那人引过来了。 张行硬生生刹住哭声，抽抽噎噎地说起来来龙去脉。之前，他 他们在瀑布那里分手之后，徒步团很快继续出发。姚斌，也就是刚才的那个男人，就跟张行走在一块儿。其实姚斌高大英俊，阳光健谈，在团里人缘很不错，这次也是单身出行，张行对他并不反感，只不过中间横了个冬至，弄得两个人都别别扭扭的。冬至走后，姚斌主动向张行道歉，承认自己刚才态度不好，说下次要再碰见冬至一定要跟对方道歉。不一会儿，两人就又说说笑笑落在了队伍的后面。接着一行人就去了绿渊潭，那路上有条岔道，人比较少，领队让大家都往小道走，不少人希望停下来休息拍照，结果张行和姚斌就从最后变成了最前面的人。 你是说当时领队已经让大家出发，你们就走在前面，结果走了一段路回过头却没有见到其他人？ 我们也有点奇怪，以为其他人还没跟上来，等了好一会儿也没等到他们，就循着原路回去找，谁知走了很久居然又走回瀑布这里来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姚斌就让我坐下来休息，他去找找看有没有人能问路。我等了差不多快半个小时，姚斌才慢吞吞回来，当时他已经变得很奇怪，垂着头点着脚走又看我，我还以为他受伤了就过去扶他，谁知他突然就把我撂倒，然后拽着我的头发往前拖。 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张行的脸上依旧十分恐惧。远处雷声阵阵，无休无止，刚才冬至还觉得天气很愁人，可现在唯有这雷声才能让他们感到片刻的真实。 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啊？ 张行紧紧抓着冬至的胳膊，害怕到了极致，声音都不由自主地打着颤。 先想办法出去再说。 可我们不管怎么走都走不出去啊。 那也得走，你看看时间，根本就没动过。 冬至拿出手机再次确认一眼，张行忙掏出自己的手机，上面的时间停留在下午2:01。徒步团路过潭子的时候已经是1:45，怎么可能过了这么久才2:01呢？除非他跟姚斌两个人打从跟大部队失散后时间就再没走过。这个认知让张行的心底的恐惧越发蔓延开来。 难道我们不是在长白山，而是在异次元空间吗？ 冬至已经把背包翻了个底儿朝天，只翻出了一个画板，一支铅笔，一叠空白或涂鸦过了的画稿，几块巧克力，一瓶水，一个充电宝，没有朱砂，也没有黄纸，为了轻装上路，这些全被他落在了酒店了。 本来以为两张符文就已经够用了，谁能料到爬个山还能碰到这种事。 想了想，冬至抽出一张空白稿纸，美工刀在身上随便擦了一下，划开手指，鲜血霎时全涌出来。没空理会张行脸上写着你也中邪了吗的表情，冬至强迫自己定下心神，在白纸上画符。何玉可以做到，冬至心想自己应该也可以，哪怕效率微乎其微，但只要能发挥出一点点，下次他们就还有机会逃命。 这个你拿好，就类似护身符那样，要是遇到危险就丢向敌人。 哦。 张行愣愣地接过他递来的三角符文，哦了一声，不知道作何反应。冬至的手抖了一下，血废两张，但总算有两张还能用。冬至手指上已经划了好几道伤口，疼得直抽冷气。张行默默打开背包，拿出创可贴给他包扎。眼看着手机电量所剩不多，虽然有充电宝，但冬至也不想随随便便用完，正想说继续赶路，就听见身后传来细微的动静。他扭头一看，姚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了，正踮着脚尖朝他们一步一步走来。张行尖叫一声，一跳三尺高，顺手把手里攥着的符文砸了出去。 你 准头倒是不错，可是那是冬至流了好多血才化成功的符啊。冬至欲哭无泪，符文砸中对方，但姚斌的身形仅仅是停顿片刻，又朝他们走过来。 怎么没用啊？ 那还不跑！ 冬至大吼一声，拉起张行就跑。 两个人刚才休息了片刻，恢复了一些体力，此刻都拼出一条老命往前狂奔，也不知道跑了多久。等他们感觉到四周的景色逐渐暗淡下来的时候，就看见前方几束灯光晃来晃去，远远看着像是手电筒。 什么人？ 与此同时，那头传来一声低喝，充满戒备与警惕。换作平时，听见这种不带善意的回应，冬至怎么也要停下脚步看清楚再上前，但现在后面的危险让他们顾不得其他，一边跑过去一边喊道： 我们是迷路的游客。 他们跑近了才看清楚，对方大约有七八个人，手里拿着手电筒，哪怕对着冬至和张行一脸敌意，那起码也比追在他们身后的姚斌好。也许姚斌已经不能成为正常人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